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， 我和亲爱的他，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。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钟。我和亲爱的他，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。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钟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，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 9 8 2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喜欢为了